据南朝鲜媒体报道，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的第21次泛国民行动25号在首尔开展，有各阶层群众10万多人从朴槿惠逆贼由于民众的一致要求和斗争而下台，三年前被沉没的岁月号也被打捞上岸等现实中深受鼓舞，汇聚到光华门广场手拿烛光举行了集会。集会结束后，参加者朝着总理公馆等市区各处举行了游行示威。公安当局投入154个连、12300多名法西斯警察，造成杀气腾腾的镇压气氛。但示威群众举行游行，表示要求拘捕朴槿惠、查明岁月号真相、黄教安下台等。烛光集会之前，各阶层团体和市民举行了事前集会等各种活动。这一天要求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和拘捕朴槿惠的烛光在光州也有燃烧。对于这一天的斗争，南朝鲜媒体报道说，烛光重又照亮广场的黑暗，要求拘捕和调查前总统朴槿惠，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另外，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23号报道，由于朴槿惠逆贼的野蛮行为而沉没在海底的岁月号打捞工作开始的消息说，时过三年后显现的岁月号的意味是对一直到现在被隐匿的舞弊和不义的审判的开始。